遨游连锁店咨询。遨游旅行 APP， 年轻人家庭旅行优选。3w.aoyou.com。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三伏苦暑天儿，三次晒猫眼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叫上他拉班儿，手里把乔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桐梓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桌边开着花匣子儿，夏天自由他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87.6，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0-6865858，6865858，130味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秘，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所以我选择 VIP Kid。 微蓝北京，空调调高一度，畅享绿色生活，环保诵读月特别节目。 大家好，我是猪猪，一个喜欢绿色生活的北京市民。有一天儿子问了我一个问题，现在生活中的耗电量越来越大，城市中使用的电能主要是哪些发电方式？火电是不是一种对环境不太友好的发电方式？我在这儿把查阅的信息和大家分享一下。现在都在谈城市的低碳转型问题，电力作为一种非常优质的二次能源，对于城市来说，应该符合节能、高效、低碳、环保的趋势。但是对于电力的来源，比如火电，可能由于煤炭的使用会产生一定污染物的排放，风能、太阳能、水电包括核能可能是更加清洁的能源。但是对于中国来说，比如火电，中国火电的发电水平尤其是大地组应该是比较高的，目前需要注意的是要关闭一些较小的机组。由于风电或者太阳能发电包括生物智能发电，成本或者是波动性因为受到自然环境的限制，相对火电来说还不具有完全的竞争优势。所以说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中国还是以火电为主，但是还要大力发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电力。这么看来，城市电能的使用不是简单的挑选，而是在科学的基础上进行合理的搭配。 诵读小站，由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北京文艺广播联合推出。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头目眩晕、牙痛、咽喉疼痛、便秘，请用同仁堂精致牛黄解毒片，清热解毒，散风止痛，认准北京同仁堂。 车险头人保，爱车放心开，车辆抛锚趴窝，轮胎爆裂，电瓶没电，坠入深沟，别担心，拨打人保24小时客服电话95518，我们随时待命为您服务。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朋友们，来关注路况。 G6 京藏高速出境方向昌平西关出口车流量较大，请各位司机朋友注意行车安全。北京文艺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72变。娱乐72变。 青春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 墙，小花小筑配成双，天堂石榴和鱼缸， 最爱 白雪，待不成三月开始花卷，这上家里院子几十二遍，白天晚上 家院几十 二遍， 往来忙 有你有我该有他， 听得 七十二遍， 凡事不往心里装， 快乐不管娱乐七十二遍， 这里没我王大脸。 小学，你们都是孩子家长 啊？目前是这样的。 您是老师？ 我也是家长。 哦， 那您问我们干什么呀？啊， 这不是现在都加个群聊吗？ 哎呦，我跟你说吧， 组个家长群呗， 千万得加一个群，咱们好及时的沟通信息。 可不是啊，那孩子们之间老师们的信息多着呢， 而且得把班主任叫进来。 对，班主任赵老师一定得加进来， 任课老师啊能拽进来也行，尤其那主科语文的数学英语啊都挺关键的呢。 先把这个班主任叫进来。 对 是吧，啊，您是谁的家长啊？ 我们孩子是乐乐。 哦，胡星乐呀。 您知道啊？ 知道，那不是在我们家孩子前面点吗？ 您的孩子是哪个 啊？我们孩子是在倒数第二排。 倒数第二排，我倒是没视察过，叫什么名字？ 我们孩子叫小宝啊。 小宝 啊。 哦，他们起外号都是热水宝，热水宝。 哎呦，这孩子们就是调皮， 就是长得那个圆乎乎。 对对对对， 蓝圈圈红 啊 啊, 啊！你们家那孩子呢？ 我们孩子呀叫全全，大名叫刘尚贤。 您这个孩子这岁数不小了吧？是爷爷给起的名字，是姥爷给起的名字？ 他太爷爷还在世呢。 哎呦，我说叫尚贤呢。那还有家里是不是还有下贤呢？ 是那上弦月的上弦呀，还是对上要贤惠贤德的那个贤呢？ 我们是贤惠的贤， 上贤、中贤、大贤， 就叫我们孩子全全就行。 我们孩子英文名 Peter， 叫我们 Peter 就行啊。 皮特啊、哦、 Peter 都加上，都加上、哦、 啊 Peter 妈。 哎呦喂， 把老师加进来了。 加进来了。哎，你看赵老师多好 啊, 啊，我活动能力也强。 说咱班主任好，您还说您活动力强，不挨着 我让班主任加进来的呀。 哎呦，您多会公关呢，您是不是在私企啊？ 小意思了 啊，我看您这注册，您这公司这名字还挺好的。 叫什么呀？ 啊，没注意看。 啊，这公司要没注意看呢。哎呦，确实这个名字不一般。 哎，有一种新概念的感觉。老师发言了，说今天的作业。 老师发言了，吃药啊。 不是，咱说微信群里的、 啊、说什么了？ 老师说呀，今天放学早，家长可以早点接，昨天作业也不多。哎、哦，我给回一个吧。老师真是一个负责任的好老师，碰到您是我们孩子的幸运。 公务员嘛， 刚不是跟你说公司的吗？ 啊，公司里您也是做一个秘书或者文书的行业是吧？ 怎么了？ 没，我就是问问，您别这么紧张啊。 哎呀，他说了我也得说呀，咱得跟着呀，咱不表态好像咱们怎么着似的。 嗯， 感谢老师认真负责精心周到的留言，太及时了，谢谢您，特别感谢，感谢的无与伦比，再次感谢。 您是做什么工作？文字的工作？ 他我觉得像在出版社，这像挣稿费的啊。我你看我都不说，你看我就是一看发一图片，你看这原封不动发的。哈哈， 行行啊，这个也留那么多，老师也不一定看。 哦，那我应该艾特一下这老师是吧？你提醒我了，对对对， 艾特赵老师。 老师他不看，应该艾特一下老师。 哎，乐乐妈， 那个 Peter 吧 ，Peter 吧，我不适应那个词啊。 差不多就得了，你们孩子报什么班啊？最近 啊，甭说报什么班了，假期你们都去哪玩去了？ 这我都发到朋友圈，您可以看啊，转发到群里让大家看看。啊，假期就去了这个美国， 哦， 当然是想去那个荷兰什么的，也没签下来。 啊，这你们孩子呢？ 这什么叫这是我们孩子？就是我们孩子呀、啊！我抱着别人的孩子照都没意思、啊。 哎呦，你们还去美国？我、哦、这提这我提醒我了，发给你们一个，你们要想在美国买点什么东西，找我就行，我这有特别安全、特别优质、特别品质好的代购。 真的？ 啊、你看有生活用品， 哦， 有孩子喝的奶粉、零食、孩子的服装、孩子用的文具、孩子看的图书，各方面都有。当然，你们想带珠宝首饰啊，咱们大人用的。穿的衣服、裤子、鞋呀、啊，什么都可以代购。 真的， 我给你发一链接啊，这是我的店。 哎，你有店呢？ 呵，有。 哎呀， 我再给你发一个。 哎哎。 还有一个，我一会儿还上班呢，你也不用一下子发二十多条啊，是吧？ 哎，你看我发这几个，去了什么西雅图，去了洛 斯、 啊，对，拉斯维加斯，我想去，后来觉得孩子去不合适。 就是啊，能带孩子去那儿。 洛杉矶， 前年我们就没带孩子去。 没带孩子去，你 那我们提前年呢？大前年你也没带孩子去啊？ 我就说不适合孩子， 没什么不适合孩子 的，不适合劲儿的，别带孩子看，孩子太聪明，我们的孩子看什么学什么。 听说是不学好。 哎呦，还不跟你们的孩子打滚玩？ 哎，我们孩子说为什么学习成绩下降了，跟你们孩子带的呀？ 别这么说，哎，还是老师教的好。 哎，你带什么了？要想代购到我这儿来，我什么都能代购。 哎，我 必须得老师教的确实好呀。 哎呦，我发一下吧，什么家长啊，这俩人。 你也好不到哪儿去呀，艾特呀乐乐他妈。 哎呦，艾特一下班主任吧，您想要什么呀？我送您点奶粉吧。 哎呦，我艾特一下刘晨是假的，老师。 哟，你敢说老师是假的？ 很多家长都有这样的经历，第一次将孩子送到学校，就加入了孩子所在的班级的微信或 QQ 群，老师对新生还不了解，学生家长们对老师也不熟悉，这样的群组主要是为了发布信息，联络感情，尤其是刚开学那几天，这群里呢，每天都会有家长晒孩子呀，晒娃的声音呐，帮孩子求得老师关注的，对，这些行为了，那么家长们也是蛮拼的。 同时有些家长也表示，这个群呢，就是老师与家长沟通的地方，希望别参加其他的内容，行不行？ 有哪些内容啊？ 网友总结了几种家长群的刷屏类型，所谓的最招人烦的几类家长，第一种是讨好刷屏型，把老师的重要通知都给淹了，第二种是狂晒型，晒的不只是孩子的照片，还有孩子完成作业的，或者正在参加活动的，所上的课程的，正在玩的地方的，等等等等。第三种是投票代购型，这种很容易理解，自己经营的代购或者是电商，趁此机会扩大一下宣传面，尤其是做婴儿代购的群里啊，还真有家长有需求购买。 哎，我说那回你们那货可不行啊。 就你那货就不行。 小院门前往来忙， 你家短嘞张家长， 街里街坊勤帮衬， 吐槽技术 哪家强。 快乐大街家属院。 谁呀？ 嗯， 这 A 就知道了。嗯，进来吧。 我给开门去。欢迎欢迎，热烈欢迎，代表王大雷热烈欢迎。 小猪讨厌死了。 我出去，我出去。 你干嘛？ 别，轮着我就直接把大雷接走了。 哦，得嘞。 准备好了吗？ 你可全心全意给我们还回来啊。 放心吧，我会注意点。 怕磨损吗？我觉得早就应该注意点。 距离。 走吧。 哎，大雷。 嗯， 这么多天都没有见了。 那么多天呀、啊、 你可是一个电话都没给人家打。 那不是很正常吗？我给你打电话没事，我给你打什么电话呀、 啊、不是，你们俩说了半天了，连窝都不动，还在屋里这站着呢。 走走走走走， 人家都看不过去了吧。 谁看不过去？走， 我是看不见外边了，你们俩别挡着。 你别这么说门大雷啊， 身材太魁梧了。 是说我一人的吗？ 好了，走吧， 倒把自己摘得干净。 你看今天我剪发了， 这跟我没什么关系啊。 好看吗？ 我告诉你李大红、嗯、你说你今天减刑了也打动不了王大雷啊。 别这么说，乌鸦嘴一个。这个头发适合我吗？你觉得？ 走吧。 大雷，外面好热呀，你看都入秋了天气还是这么的凉。 哪看这篇文章？ 我是说早晚还是这么凉，可中午还这么热哦。 有的聊咱就聊，没得聊赶紧赶路啊。 怎么会没得聊呢？咱俩毕竟这么久都没有见面了。 那么久了， 你就不想了解一下我最近在干什么吗？咱们还是坐公交车吧，因为我听小猪说了你这个月过得比较紧吧，我是不想给你增加负担的。 那打车也打得起？ 打车现在也打不着啊，问题是等半天没一辆。 堵车是真的。 我叫车了也不来，公交车快你知道吧。 走吧， 到几他几 赶紧走吧。 走走走走，这趟车我是没坐过，你呢？ 我更没坐过，我平时开车，要打车。 刚才据说， 你等会儿，刚才咱俩这么半天在一块儿，你据谁说了？那咱在哪儿等啊？这车 路过嘛，别回头。 肯定的，小柱说了，他能坑咱俩吗？ 小柱说可不靠谱，你看一眼吧，有站牌后边写着呢。 你看不，我最喜欢你为我承担一些什么的。 行。 看嘛，看嘛。 我看。哎，前面没有，在后边写着呢。 对呀、啊，前面是广告牌啊。 哎，谁在后边立堵墙啊？ 不是我。 我知道不是你。 不是，我不知道。你进不来是吧？ 你看出来了，你去看看去吧。 那我试试。 哎，使劲，我踹你点，走。你亲那柱子干嘛使啊？ 我没进去呀、啊，这就太挤了。咱上去问呢。 哎。先生， 哎啊， 您是来？ 哎，我也在这儿倒车。这墙跟这站牌子这么近，然后这边的广告，哎，有站这边，离这墙这么近，这么近，这看不见站呢，这么近。 您别嚷嚷了，我们知道这么近。您这身材，您急急试试啊？ 是，您让我看看啊。 啊， 哎呦，哦，哎啊， 怎么样，到吗？ 哦， 哪？ 哦， 到不到啊？ 哎呦，不在这坐车。哎呦 啊，不，哎，您帮我。 你帮我们看看呀！ 哦，忘了，来，对不起，我帮你们看。哎呦，您二位的身材可能挤不进去。 对， 我能挤进去。 哎， 您看啊，哦，这站终点，哦，这是四惠东，哦，这终点是环形铁道。哦，好，我明白了。哎，得嘞，谢谢。 什么名字？我还没明白呢。哎，走了，什么人呢？ 这个人很有意思。 哎呦，这怎么办呀？ 啊，这个人可能是很慌忙。 你管他呢！小朋友， 叔叔好。 你好， 叔叔再见。 哎，别着急。 怎么弄？ 你多大了？ 我五岁。 五岁，太好了。 嗯， 你能进去这个缝里吗？ 没问题。 那你呢？ 叔叔，你看，哎、进来呢。 太好了。 出来呢。 先别出来。 嗯， 进去。 哎呦，我嘴干嘛呀？ 嗯，你进去。在台子往上看，写的什么？ 数据。 下面字写的是？ 不认识。 出来，回家吧。好，回家让你们家长教你几个字啊。 大雷，你还是不要动这么大气。 本来就是五岁了还不认字， 来， 这不输在起跑线上了吗？ 妈妈后背，来，妈妈后背。 别妈妈后背了，你现在想办法挤进去看看。 我也进不去。哎，要不咱们把这牌子给拧过来呢？ 拧过来，你有那么大劲儿，都焊死在地上的。 哦， 你吹呢？你把它拧过来。 那只能等人了。 车辆进站，请您注意安全。车辆进站，请您注意安全。我是角落还有点，您先下后上。 哎，那就坐。哎，请问那个 啊？ 问您一下 啊， 这到黑山户吗？ 不到， 不到。 哎，别坐这车啊！ 哎， 中门上车，前后门下车。哎，好，出站，走了。 哪站到啊？ 到那站到。 不是哪路道，你问错了 啊！ 哎，别着急，大雷，擦擦汗啊！ 别动我了。 其实有时候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哎呦，这句话说的真费劲。 为我们俩创造了一个 我有个好主意 机会， 先生， 在这棵树， 这位先生， 哎，怎么着？ 我看您这那个自拍杆是吧？ 啊，对， 您借我用行吗？ 怎么了？ 我照个相， 呵， 谢谢。 我给您二位照， 不不不， 祝您幸福， 谢。 哎，行， 我们这样搂着吧。 对，不是照我们 啊， 是照你们这站牌子。 哎呦，谁说不是啊？大家对这站可有意见了 啊？ 这站牌子有站牌子那一面，离这墙特别近。 对， 可谁走到这儿都想看这站牌子，反而这站牌子离墙近，看不见这站牌子。 对， 怎么办？ 照一张， 得嘞， 拿来一看就行了。 好嘞，您把手机给我。 哎，给！ 哎，好，放在上的啊！ 哎，谢谢您啊！ 哎，上上 好人多啊， 好人为乐，应该的。 哎， 得了， 大哥虚了，你这什么呢？焦点就没有对准。 不是 你啊， 大妹妹，哎，你看这缝就这么点儿，它实不了，是不是？ 哎呀，凑合看吧。 哎，我上这车了，对不起啊。 慢走。 哎，劳驾这车是到黑山户吧？得嘞，回见。哎， 哎，你看看， 哎，他去黑山户了。 啊，到啊！哎，停，那我不看了，哎，停啊！ 等下趟吧。 大雷，你看这个机会，你觉得呢？ 我觉得什么呀？觉得刚才那是几路啊？ 哦。 这不是郑州的市民刘先生反映说呀，他们那儿有一个地儿，有个公交站牌，居然是侧立的，而且呢，与一面墙形成了狭窄的夹角。乘客要是想看个站点啊、路线啊，就必须钻进这个狭小的空间。但您看哈，还不是人人都钻得进去的。这个像我们王大雷这样的，就看不成乘车信息了。 哎，这就是逼着我王大雷减肥呀。 但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5858 6858 6858 5858，130味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内，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头目眩晕、牙痛、咽喉疼痛、便秘，请用同仁堂精致牛黄解毒片，清热解毒，散风止痛，认准北京同仁堂。 人保服务又升级，理赔夜市开张啦！自中国人保518客户节起，线下理赔服务网点时间延长至晚9点，更有95518电话理赔、中国人保微信 APP 在线理赔，24小时不打烊。 400123456。 朋友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情况。京藏高速西三旗桥以及北沙滩进京方向，关沟到八达岭长城出境方向车行不畅。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注意道路行车安全。下面是生活气象预报。今天的登山气象指数是5，不适宜前去登山。今天本市气温较高，日照较强，比较有利于臭氧生成，空气污染气象调节等级为3到4级。今天本市最高气温33度左右，舒适度气象指数是3，感觉天气比较闷热。光照今天是比较强的，紫外线气象指数是4。生活气象指数为您播报完了，感谢收听。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72变，娱乐72变。 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梁， 小孩想入配成双，天蓬十六和鱼缸， 最爱白雪白骨汤，三月开四花卷，全上家里 娱乐 七十二变， 烤肉子 白天晚上 娱乐 七十二变， 往来房 有你有我该有他， 街坊 娱乐七十二变， 凡事不往心 没我王大磊。 小品英宁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 time。 野生动物园。 宝贝儿。 爸呗。 嘿，叫真亲切。哎哎，我就喜欢听你喊我。嘿。哎呀，咱到了啊。 不是说爷爷带我玩吗？ 爷爷岁数太大了，来这儿啊心脏承受不了。 怎么很刺激吗？这 特别刺激，都是老虎 狮子， 挺满街跑。 喵 啊，这反正都是猫科的啊。 啊、哦、 满街跑。反正这到里边你就知道了啊。等爸爸买票去啊。80太贵。 欢迎您参观野生动物园，请您在门口买票。 好贵，80一张啊。这个 哎，我带您便宜的翻墙，这儿卖80，你说40。 哎，等会儿宝贝儿， 买票吗？啊， 多少钱？ 40，40， 40 不走大门，保证您踏踏实实玩遍了野生动物园，翻墙进去。 真的 真的。 好嘞，我能，你带孩子没问题吧？ 您孩子多大？ 我这孩子6岁。 6岁哈。 啊40，您给60块钱。 60块钱 啊， 就是啊。 50，10块，六十， 六十， 跟着我来。 这啥的， 跟着我的来，跟着我的走。 嗯， 怎么这去哪呀？ 爸爸带你进动物园，别让，别让，你这儿就进不去了，知道吗？ 嗯， 赶紧说啊 啊， 这别人都不认识这条道， 是是是， 也就是您主意大碰见我了 啊！ 来， 我主意大，不是您走的地方够荒凉的， 就打这儿进。 能行啊， 您放心吧。 哦， 来了。 啊， 哎，这人怎么没了？嘿，哪儿去了？嘿，人呐，这蒙人的，骗钱的来了。哎呦，宝贝儿， 过去了，过去了， 过去了。哎呦，大哥，对不起，真有茬的。 你吓死我了，我以为是骗子了呢。 您看那边有梯子，您呢？您要放心啊 啊。 您爬一半，我把孩子递给您。 好， 翻墙您爷俩下去。 得嘞， 没别的事儿，就是要您个梯子磨损费。 孩子， 你待会儿，你凑够10个人再走。 还凑十？这组团的还？ 那边有人接应您， 是吧？ 啊，您等着，稍微等会儿啊。 哎，好嘞。 您稍等， 你盯住他们啊，别让他们俩跑了。 哎哎哎，你们别跑， 你别动， 来来来，这几位往这边来，这边来。哎， 正好十二个人。 你这孩子几岁？才两岁，看得明白吗？ 哎嗨，你管那么多， 你操那心呢？这够了够了，走上上上， 你们十个上吧。 走， 接孩子， 走， 接孩子， 走， 接孩子， 走， 接孩子。呵，这回怎么这么多？哎，接孩子， 别， 这两岁这声还够老的啊！ 哎呦，该我了吧？ 上啊！ 走走走， 爸爸，咱们下去是哪啊？ 咱们下去是动物园， 下那边是虎山。快点儿！ 来，哎哎，我有点晕了。哎呦，哎呦，摔我一跳！ 哎 呦， 哎 呦，哎呦，慢点慢点！ 快！ 哎呦，怎么意思这是？ 都下来了，都下来了！ 吓死我了，摔我一跟头！宝贝儿，宝贝儿， 啊啊！怎么摔的？老虎吃完了。 打错地方了，打早了， 打早了， 前面才是那个豁口， 这是哪儿啊？ 国石渠， 那 别往左看， 怎么的？ 左边是大型的猛兽， 大型猛兽，那多大型啊？ 哎呀，别让你孩儿看啊， 哦， 我怕娃娃害怕。 哦，娃娃，娃娃，这藏起来了啊！ 哎，这儿也不能跳， 怎么的？ 这儿有鸵鸟。 有鸵鸟，鸵鸟还行，不凶猛 啊。是，它有时候牵，有时候不牵。 哎呀， 牵一下子大扁嘴疼着呢。 哎、 关键你没鸵鸟跑得快， 还真是。 这儿不行， 别别， 怎么样？ 臭鼬， 臭鼬， 黄鼠狼的， 那倒不可怕， 真臭啊。 这儿行了吗？ 这儿不行， 还不行啊。 这儿鳄鱼池 啊， 这儿不行， 这儿 王八窝。 王八也不行啊， 有鳄龟。 你看我往外跳行吗？ 小心刺猬、哎、 外边有刺猬，完了我被困墙头上了。那几位都上哪儿去了？ 你们追他，这儿下吧。 那儿能下去？ 能 好哎， 别别别， 怎么了？ 第一位跟猩猩打起来了。 那我们就别帮忙了。 不行，你们这到时候星多人少。 西安麒麟野生动物园啊，游客猛增，而一些游客为了省钱，被周边村民带到旁边的小区里，翻过五六米的高墙进入野生的动物园，这过程实在是太过惊险了。逃票翻墙这个现象已经持续多年，拉客的呀都是刚才说了周边的村民。其实园内布置了20多个安保点，在步行区加强巡逻，派出所也屡屡打击，但是村民和管理方啊斗智斗勇，他们看见保安就收梯子，让人很是头疼。 工作人员说了，猛兽区海洋动物表演、马戏表演都需要二次检票，翻墙的游客没有票，只能在什么散养区转转，每人逃票只花50块钱进公园，非常的不划算。而且野生动物园1米2以下的儿童本来就是免票的，所以说您这纯粹是多此一举，顾此失彼。哎，您这东西不能投喂动物啊。 哎，那怎么办呢？ 拿着拿着自己吃吧。 哎，得喂我吧。 小院门前往来忙， 你家短来张家长， 街里街坊勤帮衬， 吐槽技术 哪家强。 快乐大街酒吧里，哎，怎么的嘞、 嗯？怎么着？ 你们爱看车展上的车模吧？ 啊，还行， 还行啊！那个婴儿用口水巾，我给他买了8条都不够擦的。 你就没想过，你看那姑娘的时候，姑娘心里琢磨什么呢？怎么看你？ 爱怎么看怎么看。 啊，不，错了，你一定要考虑一下人家的忍受。 忍受 人家的感受，人家忍你半天了，你知道吗？ 我 我要有靓丽容貌，我不也磨了吗？ 这我想问问，就是说他们站在那儿，你说是真的俩眼放空啊，还是说 俩眼 放空 啊？ 肯定有想法，耗着终点这俩钟头，他不也得有点？ 你琢磨琢磨，他得想什么？ 首先，我认为他得想 什么时候到点。 哎，这个很有可能， 是不是？ 什么时候下班？ 哎， 这鞋穿着累着呢，哎，磨脚。 那 就这么 脱了不完了吗？ 钱呀、啊！ 我穿鞋还给 鞋就不给钱了。 哦，这是，哦，这单位拖鞋就不给钱了？ 什么？你上台了？你这是车模，你得显出车高档来。 那跟 你自个儿就得有气质。 那跟穿不穿鞋有什么关系？ 当然了。 哎呀，穿上一高跟鞋，身材高挑，你就从上往下你就压着人家一头。 你不是穿着内增高的吗？你想象啊。 谁穿内增高呢？ 拿出来。 拿出来，垫子上面包片、啊。 我小柱，你拿出来。 你垫的面包片原来 车模必须往那一站，有个模特的样， 对，他得有个模特的样子， 模特的样子，模特 一米八，你也得凑凑的活活一米七五吧，鞋难受，琢磨怎么脱鞋，脱完了以后怎么哪儿揉去， 还得想，你比如说想，你看啊，我呀，我出来啊，我得规划，我是不是先在车头上坐会儿。屁股坐累了，哎，我转到车门的这儿，我靠会儿， 哎，对对对 哎， 各种各样的 pose， 哎，对对对， 我趴会儿是吧？车尾， 啊、对对对 我在那趴会儿， 我在 等着处理事故现场是吧？ 不是， 拔罐那种， 不是， 不是，就是 挪， 对， 挪， 对， 哎，对，你不能，就是四仰八叉， 四仰八叉那叫趴吗，大姐？ 那叫躺吗？不是， 你躺出一种蛇的样， 盘在那儿，这姑娘跟一盘录音带那个。袋子似的， 这个卷纸的 S 型的蛇形的，不要过分，过分就俗了。 VVS 那个、啊、上级了。 比如说这个扶了胡了头发呀，哎， 挠挠痒痒是吧？ 啊，擦擦嘴呀，抠抠耳朵，抹抹鼻子呀，揉揉眼睛。 那钱呢？钱呢？ 钱我哪知道钱呢？ 挣着钱吗？哎，我估计他晚上还得想，这晚上吃什么呀？昨儿是火锅，哎呦辣的我哟。 那今儿麻辣烫吧， 你跟他去了是怎么着？ 他是想啊，耗时间呢，就想啊，这个过十分钟， 有点精神的支柱。 哎，对， 对你得琢磨吃。哎，快下班了，吃鱼，吃鱼刺儿多呀。那吃肉，哎呀，别吃了，吃了太胖了，以后明天那活又不好接了。 哦，今儿完了就辞退了，这位，车展就一天啊。 我估计还要琢磨，左脚疼啊，哎呀，换右脚当重心吧。 嗯，这倒有可能。 哎呀，右脚麻，哎呀妈呀，还不能剁，这个 多新鲜。 他还有呢，你比如说吧，这是他想他自己。他还能想别人，你看，哎，那小伙子挺帅的， 哎， 你看，哎，那人拿那手机可挺新的， 嗯、 啊，你看他，他看你， 啊，对，这怎么还用这种东西拍我呀？ 什么东西？ 就比如说他用老式的相机， 哦， 哎，是不是？ 还有可能互相看的，哎呦，对面那展台，那美女那车模可以啊，哎呀， 合着互相还看呢， 对，还不服气呢，有什么的呀？哦、不就高点吗？穿鞋垫的。 哦，还分析出内容来了啊！ 但也可能说，哎，人家那个我学习学习，人家那姿势摆的就那么好。你看这个，右手搭着凉棚， 哦， 然后左手呢拿着棍儿往身后一别，再来个金鸡独立一瞪眼睛， 正好是小短的那虎皮裙儿。 哎， 还《西游记》， 可能还有的心里默默的唱着：我应该在这里，我应该在这里。 这位心里唱也跑调。 他不能显得时间快， 这面容就乐出来了，你知道吧？ 哦， 火锅都出来了。 又说回来了，这话题。 还有，你看， 嗯， 这个同志真是的。 这个同志，这车模多大岁数了、 哦？镜头凑这么近，还怎么五讲四美三热爱呀？您老这么着的话，如何描绘社会主义伟大的蓝图呢？还怎么实现四化呀？ 做四有新人。 还有心里琢磨，你看，虽然我傻笑，但我笑得特别美，能笑一整天。笑的时候面部的表情都转不回来了，有没有啊？我特别累，其实站一整天，回家的脚都是酸的，有没有啊？外表光鲜亮丽，唯美女神范儿，回家我卸妆之后做一个快乐的女汉子，有没有啊？ 还有姑娘就得想，这就1500了，我再站会儿就2000， 我再站到2500我就回家。 然后买上那双鞋还剩500， 火、啊、 明儿还一波呢。 哦，咸带鱼。 当小院高搭的天棚撑起春夏秋冬的分明，当大爷指路的热情遇到导航娇滴滴的志玲， 祝您一路好心情哦。 当千年古都的文明恰逢一跃而起的人工智能，聊北京，聊北京，说 AI， 说智能，接地气，有来，让传统与创新，文化与科技，展开想象，颠覆开创，颠覆开创。娱乐七十二变，全新出击。节目播出时间改至首播上午9点至10点，重播凌晨2点至3点。北京文艺广播 FM 87.6，小底，殷宁，王大雷，恭候您。 那天呢，王大磊在街坊胡同口呢碰见一大爷，说大爷，人这包子怎么涨价了？大爷眨眼，猪肉涨价了呀。不是，可是您家这是素馅的包子呀。大爷又眨眨眼，啊，可是我爱吃猪肉啊。 王大磊啊，睡觉啊总爱磨牙，哎呦，他特别苦恼，问朋友怎么办，怎么能够克服这个磨牙的这个习惯。旁边一个朋友，谁呢？小花。哎呀，安慰王大磊，你呀也是太糊涂了，不是爱磨牙吗？没关系，你睡觉的时候往嘴里放点黄豆，第二天早晨你不就直接喝豆浆了吗？ 有一天呢，王大磊接待了一个客户，俩人都是西服革履，非常正式。哎，场面是这样的，王总，王总，您别管了，我来，我来。哎，不行不行，李总，你太见外了，今天无论如何得我来。别，每次都是王总你来，今天无论如何得我来。别，您上回在上海就是您来的，这回是在北京，您就让我尽一回地主之谊，行不行？我来，我来。司机说话了，能赶紧投币吗？后面还有人等着上车呢。 小柱啊，上学那会儿喜欢他们隔壁班的一个姑娘，哎呦，一直不好意思说。怎么那天嘛，终于鼓足了勇气写了一张字条，上面是他自己的告白，走到人家班门口啊，唰啦一下就把这字条塞在那姑娘手里，然后扭头噔噔噔噔噔噔就跑，心里扑腾扑腾这个跳啊，哎呦，一口气跑到了车站。哎呦，这喘呐、啊！一摸口袋，哎，字条还在兜里呢。一摸那边，就剩那一块钱没了。 上化学课，老师提问：同学们，你们知道怎么区别面粉和淀粉吗？这个时候，小花举手了，看哪个能包饺子呗。老师瞪了小花一眼，又问：那同学们，谁知道酒精和醋怎么区别吗？小花又说了。拿饺子蘸一下呗。 快乐路段，娱乐七十二变。 快乐大街，快乐事儿。今天我们节目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走进我们的小院里。小院里也是人来人往，趣事多多，欢迎您常来坐坐。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明、王磊，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文艺广播以下的精彩节目。 亲，我有点喜欢你， 喜欢你， 有点喜欢你。 爱是个野东西，它让我的心变成了谈恋爱的机器。谁遇见你，连大人也会认输。Yeah, 为什么是你？我只想问。为什么喜欢你？ 我已喜欢你。 You're so cute, so won't you come to me? 锄头塞回一只碗的心，耍心机。 Baby, 这是你靠近我话，你别假装不在意。我想我喜欢你，说 Baby, 这是你心声。